福杯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！ 您猜猜。 我猜，我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！哎、老奶奶，您看， 这还。 喝，

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